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收音机前、电脑前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又回来了。经过了这个初夏如火如荼的世界杯之后呢，我们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开始恢复办案。那么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们当时那个最后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承诺说呢，等到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恢复正常播出了，那么第一期节目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在这儿我们编了一个小骗局，要请各位谅解。当时我们跟您说的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要介绍的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推理小说大师宫部美雪女士。而这个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来这个交流的，但是呢只不过这期节目要放到下个星期了。那么今天说点什么呢？在这样一个非常的炎热有点马上要下雨的那种感觉的夏日的午后，大家在房间里吹着空调，享受着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舒适和便利。可是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这个空调也好，冰箱也罢，包括我们看的电视啊，你来收听或者收看午夜侦探社用的电脑和手机，这些我提个问题，他们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也许有的朋友没听懂，这不是机器吗？你看我手里拿的手机，这是个机器呀。如果是机器的话，那么又何来谈，就是去探讨它是活的还是死的。什么叫活的和死的？就是说你手里拿的这些机器给你生活带来便利，你拿起这个遥控器啪一摁，这个凉风就出来了，这是空调。拿起另一个遥控器啪一摁，电视上就出了画面了，很精彩的画面啊，这个是电视等等。不仅仅是我们的家用电器，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家用电器，也包括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离不开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机器。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至今，这些机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科学家不断地发明新的机器的时候，哲学家却在一边发出了忧虑的叹息。哎，机器太多了，这些机器有可能会挤占到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哲学家说对了，不然的话我们在地铁里面，在飞机上，或者是在火车上，也不会看到那么多的人在那玩电脑，在那看手机，在那玩游戏，在那吃鸡，是吧？但是呢，机器它的充斥与泛滥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影响还不仅止于此，不仅于此。对，那么这一点被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几十年前发现了，这个人叫图灵。在几十年之后被一位电影导演再次发现并且搬上了银幕，这个导演叫加兰。如果大家听过我们节目的话呢，对这个人应该不陌生。在之前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他的一部曾经在中国大陆上映过的影片，叫《湮灭》。《湮灭》是一部科幻片，原著我看了看，真的是晦涩难懂，就是以我的智力而言。但是加兰的这部影片，就是马上要推荐给大家的影片，貌似人人都能看懂，可是呢你看完之后，如果说你真的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人类工业文明以来机器的发明与创造等等这一系列的科技进步，包括生物工程，包括人工智能，现在不是很火很热吗？把这些都加在一块儿作为背景，你来看这部影片的话，我相信你会细思极恐。这部影片就是美国导演加兰创作推出的《机械姬》。机械我们都知道就是机器，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机器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当我们在用它们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它们是不是有生命的？它们是不是能思考会思考的？可以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我们用的所有的机器都是没有生命的，能思考，但这个思考叫什么呢？叫程序。所谓程序是我们人类给它的，它的思考的方式和方法等等都是我们人类让他这么去思考的，让他思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工作和生活。但是你想过没有，有朝一日这个机器活了，它有了生命，它的思考是自主的，它不需要你给它编程，是你可能给它编了程序，但在编了程序之后它学会了你，可以说作为人类在整个这个星球上应该是唯一的这个傲视各种生物群种的特长被机器学会了。什么特长呢？那就是学习。说有的生物会学习，当然所有生物都会学习，但所有生物的学习方法都差不多，都是靠着本能习惯等等学会的，学的都是生存之道。只有人类的学习比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生物本能的学习的内涵要广泛深远的多。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类会成为地球上不能叫主人吧，但至少是灵长目之首这样的一个地位。能够获得这个地位，人类主要靠的是学习。 我们的智力不是凭空来的，你要不学习，你这个智力也许可能跟一只狮子或者是一只猎豹，甚至还不如一只猩猩啊，不如一只这个金毛犬。对，因为人类有了学习的功能，有了学习的本事和本领，所以才能称之为人类。而假如说有一天，我提个假设，我们使用的这些机器，他们有了学习的能力，他们有了自己的智力，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部影片的一个核心的想法，希望能够引起你的共鸣。那好，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不是别人，依然是我们那位可爱的小爷同学，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刘毅。啊，那么今天呢，开始恢复跟大家在这儿直播交流，所以说呢，当然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们渴望着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能够参与进来。你现场那个如果是愿意更多的去听，那没有问题。那之后呢，希望你给我们发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来谈你的想法。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追案组。你在微信上搜索追案组能够看到我们，也希望你加入进来。当然你还有其他的这个收听或者是收看的方式，除了我们的 FM982 FM98.2，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一直播的现场的这个视频都可以看到。今天呢，小爷刘毅呢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机械机的这个图片，包括它的剧照和电影的这个片段。这个我得问一句，小爷，你准备的这个片段应该是最后了，是吧？ 不能算是最后吧，应该是中间偏后一点点。 好，那这样，那这个片段呢，这个视频的内容呢，我们放到下一个时段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一上来呢，刚才我说了这么一大堆，其实呢，最重要的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听到故事。不过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电影，如果从电影的角度来说，也许有的朋友会认为特别的乏味，特别的乏味，它没有肌肉，它没有，它没有北京城头，就是那个那种房檐啊，什么那种丰富的那个什么什么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啊。啊，等等，他都没有，他的人物少之又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说老实话，加兰所选取的是一种自杀的方式。为什么呢？全片整个这部影片这当中一共人物啊应该是只有三个人。当然如果你说有些个配角啊，打酱油的，跑龙套的，那些不算。真正在这里面真正出声的说话的是三个人，在画面上晃动的是四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自始至终什么话都不说，而且这个人他还不是个人，也就是说这部影片当中真正的人类只有两个，虽然出现了四个人形动物，但是真正的人类只有两个。你可想而知这样的电影怎么演。对，就在这么一个，而且它的空间很狭小，它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种什么谍影重重啊，那种大片啊，或一会儿非洲，一会儿亚洲，一会儿到欧洲，再去美国什么之类的，不是。它没有那么丰富的那种时代背景啊，包括这些它全都没有。这部影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像是导演影片的制作者留给人类的一个他们认为的预言，一个预言故事。也可能这个故事貌似很简单，我告诉你一句话我就能讲清楚，一桩由机器制造的谋杀案。但实际上这里面真正它的内涵带给我们的很多思考远不止于此。那这样刘毅，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先把故事讲一下，还是说我们先把这些大道理，我觉得我已经很啰嗦了，很啰嗦了。好吧，那么下面呢请刘毅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一个这个其实很模糊，但是从这个影片中的一些角落中可以发现，是一个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这么一个社会。那么我们的主角的这个小佳，他是这个搜索引擎，就像是可能是未来像 Google 那种 特别特别大的搜索引擎蓝皮书，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工程，小小的这个工程师或者是编程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小佳呢，他呢中了一个大奖。这个奖是什么呢？就是去他们这个蓝皮书的老板 Nathan 的这个庄园别墅去度假七天，相当于这个山庄七日游，对，这个这么一个大奖。那么在这儿呢，我先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佳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看过影片的朋友们，大家一看这个小佳的形象就会知道，小佳一看就是一个 码农，对吗？ 宅男， 对对， 宅男，对，就是那种怎么说，理工科宅男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的这个家境呢稍微悲惨一点，就是他的父母是在他15岁的时候就出车祸身亡了。然后呢，他到现在身为一个宅男，尽着一个宅男的本分，就是他一直是单身。嗯，对，这是他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背景。那么通过驾驶这个不 正在收听的宅男呢，应该已经开始准备拍砖了。 没有恶意，没有恶意。那么这个小佳到达了这个 Nathan 的庄园之后， Nathan 上来就让先让他签了一份保密的协议。那么为什么要签保密协议呢？原因就是其实这个小佳到这个山庄来，他并不是真正度假的，这个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时候。他来是来干什么呢？他是来做实验的。做什么实验呢？原来这个 Nathan 他一直隐居在这个山里面，开发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那么他最新开发出的一款 AI 叫那个 Ava 艾娃。那么他叫这个小佳来呢，就是想测试一下 Ava 是否真正具有他的独立意识，也就是进行图灵测试。那么图灵测试的这种测试的形式，就是来测试这个机器是否具备真正的独立意识和情感。那么小佳到了这儿之后呢，他便开始了第一次与 Ava 的对话。那么为什么说这部影片看起来可能会比较乏味，就是因为这整部影片贯穿全片的就是小佳和 Ava 的这6到7次的对话。那么从第一次对话开始呢，这个小佳就深深地被 Ava 的这个智能给吸引了。 Ava 她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她并不是像这个什么天猫精灵或者是小爱同学那样的一个盒子，相反她非常具有这个人类的特征，她具有一张非常精致的面孔以及这个经过雕琢的这个身体，虽然她的身体是机械的，但是已经是怎么说非常的精密和精良了。那么这个小佳在第一次对话之后呢，作为一个工程师，对，就被这样的这个一台智慧的机器深深的吸引了。在晚上的时候，也在他的房间里面通过监视器来观察 Ava 的一举一动。那么那天晚上当他正这个看得起劲儿的时候，突然这个庄园里面断电了。那么断电了之后呢，小佳也有些慌张。他发现断电的时候所有门都是封死的。那么在将近10分钟之后呢，断电就恢复正常了。他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就问这个 Nathan 这个断电的事儿。Nathan 说啊，最近经常断电，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会马上修好的。至于这个门为什么会封死呢，这是一种安全考虑，要不然的话不就谁都可以断电进来了吗？ 嗯， 对吧。嗯，所以是这样的。那么小佳呢到这里也没有对这个停电产生什么这个别的想法。那么小佳到这个 Nathan 的庄园之后呢，发现 Nathan 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庄园里的人，在庄园里还有一个女子。她应该是一个日本人，因为在影片中她的名字叫京子，北京的京，儿子的子，对，京子。 嗯， 对，这是在这个 Nathan 的庄园里面的一个日本女人。那么这个京子是干什么的呢？她其实就相当于是 Nathan 的一个女佣女仆，她也平常负责也去照顾这个小佳的日常起居啊之类的。不过 Nathan 说你不要跟京子说话啦，跟她说话没有用的啦，因为她听不懂英语啊，然后也比较笨啊之类的。但是京子给这个小佳的感觉一直还是比较古怪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Ava 和小佳进行了第二次对话。那么在这次对话中， Ava 画了一个十分抽象的画给他，然后跟他说，我每天都会画画，但是我并不知道我自己画的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小佳就被这个 Ava 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 Ava 问他，你是不是喜欢 Nathan？ Nathan 是不是你的朋友？那么当小佳正要回答的时候，突然这个庄园又停电了。那么在停电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房子里所有的设备都断电了，也就是说监控摄像头也都断电了。在这段期间内， Ava 和小佳的对话是不受 Nathan 监控的。那么 Ava 这个时候就突然感觉像换了一副面孔一样，严肃地跟小佳说，你不要信任 Nathan， Nathan 不是你的朋友，他不值得信任，他说的所有话都是假的。那么还不等小佳反应，供电就恢复了。 Ava 还跟之前一样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着他们之间的对话。那么晚上的时候， Nathan 就问，这个停电的时候发生什么了呀，因为我啥都看不见，对吧？这个小佳这个前思后想，还是没有把这个 Ava 的异常表现跟 Nathan 汇报，只是说一切正常。那么紧接着他们就开始了第三次对话。这个小佳就开始问 Ava 说，如果你出去的话想去哪儿呢？因为 Ava 从来都没有从这个庄园踏出过一步，甚至都没有踏出过他的房间。那么 Ava 说，我想去十字路口，或者是去看演出之类的。最后他说，我想跟你约会，也就是他想跟小佳约会。那么跟小佳说完跟小佳约会之后呢，他说你等一下，就回屋去了。回屋去之后呢，再出来他穿上了这个裙子衣服，还有这个叫什么长筒袜，而且戴上了假发。这就意味着他把自己身体机械的部分全部都遮了起来，这样看起来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人类一样。小佳看到这么漂亮的妹子，内心能不波动吗？作为一个宅男，内心还是很波动的。那么他的这点小心思并没有逃过艾娃的眼睛。艾娃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已经被我吸引了啊？他原话就是这样的，你是不是已经被我吸引了，你是不是每天都在通过监控看我？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在看我。这开始了撩小哥哥的模式。那么这个小佳回去之后呢，内心虽然很波动，但是他还是保留的一点冷静，因为他还是意识到这个 Ava 是一台机器。那么他就问这个 Nathan 说，你是不是给他设计了这个撩我的程序啊之类的。那么 Nathan 回答说，并没有设置任何撩你的程序，只是设置成他是一个异性恋。那么第四次对话的时候，这个又断电了，他每次都断电，每次对话都断电。那么这时候呢，小佳其实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Ava 也坦白说，其实每一次断电都是他这个一手造成的，因为他每次通过这个房间内的这个电器设备充电，然后控制电流就可以让房间内断电。那么小佳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你不要这个就是对我抱有太大希望，我其实只是来测试你的，我不是来跟你交朋友的或是怎么样的。对，那么 Ava 听了之后呢，说我很难过，我很伤心，虽然他脸上并没有什么伤心的表情，但他说他很伤心。那么小佳回到房间之后呢，继续他日常这个世间 Ava 的这个日子，去看这个 Ava 的监控，发现这个 Nathan 把 Ava 的画给撕了。那么在第五次对话的时候， Ava 就展示给了他这个 Nathan 把他这个撕掉的这张画，这张画上面画的就是小佳。我觉得这个画呢，正这个叫什么怎么说，我有点激动，就是这个刚好撩动了小佳的心弦，就他就觉得这个 Ava 是真的是在乎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Ava 又接连开始这个更加持续性的撩这个小佳，就问说，如果我测试没有通过会怎么样，然后如果我测试的没有通过的话会不会被关掉，为什么你们没有通过测试不会被关掉，我就要被关掉，就是这种很就质问这个小佳。那么在断电的时候， Ava 就直接说，你想不想跟我在一起，我想跟你在一起，就相当于跟他表白一样的这种。那么小佳这个一个没有朋友的钢铁直男怎么能接受得住这样一个美女的这个告白呢？那么他就试探性的问 Nathan 说，如果 Ava 没有通过测试，或者说Ava 如果通过测试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在测试结束之后 Ava 会被怎么样处理。那么 Nathan 告诉他说， Ava 只是一个中间版本，还会有下一版，就像系统更新一样，不会有新的一版，新的一版会比原来更好，这样一代一代更新下去。 那么小佳就觉得Ava 不应该被更新掉， Ava 应该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机器存活下去。他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 Ava 产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情愫了，而且已经有这个想要帮 Ava 出来的这个念头。那么到底是什么最后终于促成了这个小佳帮助 Ava 逃出来的这个契机呢？ 这个我们下一个时段来讲。说到这儿呢，其实这个大家听到这儿可能更多的啊会把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些角色上的错位，听觉上的这种错误的认知。他就说，哎，刚才刘毅给我们讲的是一个是一个爱情故事啊，好像是一个人在对另外一个人进行测试，或者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产生了感情吗？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可能你一开始没太注意，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刚才被刘毅称之为小佳的那个 Geller， 在影片当中他的名字叫 Geller。 这影片当中重要的人物是三个， Geller 就是这个钢铁直男，这个去测试的这个小程序员，他是那个 Nathan 公司的一个员工，他认为他是被 Nathan 无意之中选中的，就是完全是那种海选选中的， 抽奖 对。Nathan 是他的老板，是他的 boss。 对， 然后呢那个 Ava 不是人， Ava 和那个金子小姐是一个非常那个长得很漂亮而且很温顺的一个，在 Nathan 的那个与世隔绝像世外桃源一样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别墅里面的服务人员，也可以称之为保姆、家政工人等等吧。对，他甚至于他有可能还会是这个 Nathan 的情人，但是不论是精子还是 Ava，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机器，他们是 Nathan 制造出来的机器人。也就是说这场测试实际上是 Nathan 刻意制造的，让 Geller 让小佳来，你给我测试这个 Ava 这个人他的智力到什么程度，不是人啊，这个机器它的智力到没到成为机器人的地步。这是故事的核心。那么接下来还会有精彩，我们来听，不听到最后你是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么的细思极恐的。好了，咱们稍事休息，去一段广告，那么之后回来还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机器制造的谋杀案。 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追案。这里是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尽管我们这个小单元是在这个午后播出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呢，这种推理悬疑类的内容，好像要搞得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玄幻的，或者是多多少少吧，这种惊悚的氛围，所以我们叫午夜侦探社。但是呢，不管多么的惊悚，我们介绍的很多推理或者是犯罪文学小说大师他们所创作的这些优秀的作品，这些案件应该说无一例外的都是人制造的，对吧？是人犯下的各类的谋杀案，不管是在文学作品当中还是在现实里面，我们不相信说有鬼这样的事情出现。可是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故事却不是人做的案子。也许有的朋友听了上半段没有听出点端倪来，没听出什么滋味来，说这不是一个悬疑作品。为什么呢？悬疑作品一般一开始就会有尸体，就会有案件发生，就有人被杀，不然的话让波洛来干什么，让卷福来干什么？对，但是今天这个故事一开始，我告诉你，你看机械姬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开始你绝对没有想到，你可能想到很多，说这个导演想干嘛，对，他想挑战他自我，他就弄了三四个人物在里面，这么就是像那个话剧舞台一样的，走马灯一样的，在这个过来过去，这个说来说去。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绝对没有想到，演到最后，这个影片行进到最后，居然是一桩谋杀案，没有吧？你看不出来，对，你可能会觉得他枯燥乏味。但是你要知道，只要你坚持到最后，你一定不会认为他是枯燥乏味的，因为他在之前一直都在布局。谁在布局呢？是哪个人在布局呢？我告诉你，不是人在布局，好吧？下面请留意，继续跟大家讲。 好的，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小佳，他产生出了想要把 Ava 救出来的这个念头。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决定实施这么一个行为呢？在这里呢，先插一句，就是之前没有跟大家提到，这个 Nathan 呢，他是一个酒鬼老板，他天天在这个自己庄园里就是喝酒喝酒喝酒，然后每天把自己喝得烂醉的那种。那么正是利用了这一个特点，这个 Nathan 跟小佳那天晚上在喝酒， Nathan 喝着喝着自己就醉了，就倒了，失去意识了。小佳呢就趁机偷了他的房卡，然后去调看了他这个房间里的监控。 就是你给大家下载的那个这个影片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发生在刚才你说这个位置吗？ 这个之前。 好，那我们要不然这样，我们先把那段视频内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来继续听刘毅讲故事。 好， Now open your eyes. How do I look?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画面，就是刚刚在视频上面给各位呈现的，就是刚才刘毅说的 Eva 在聊 Geller 聊小佳。 对， 当小佳真的对 Eva 这样一个机器人产生了情感之后，这本身来说对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观念其实也是一个挑战。我们说过，说可能在电影里面会什么人和机器人或相恋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这样的情节也很少，更不用说他给我们设置了一个真实的场景，这个人他在测试机器的时候他居然爱上了机器，你能想象吗？好的，他还真的就爱上了。爱上之后呢，就是刚才刘毅说的那个地方，就是由于那个老板 Nathan 他长期一个人在这独居，他真的是一个人独居，你别看他这有俩机器人美女陪着他， 只有一个人， 对，他只是有一个人。而且在 Nathan 的，我认为在他的观念里，他始终把这精子也好还是这个 Eva 也好，他把他们当成机器。 嗯，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他是精子和 Eva 的 father， 他是他们两个的父亲。 是 因为是他制造了他们两个，他甚至可以把这两个人随意的按照他的理解，按照他的设计进行拆分，重新再装配另一个机器人。那对于 Nathan 来说，这当然都是机器了，可是 Geller 不然， Geller 不然， Geller 在跟 Eva 的交流当中，一开始切入的时候两个人对话就完全是像在大街上两个青年男女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那点青涩，那点那个彼此的那种吸引，这完全是人和人在交流嘛。所以 Geller 渐渐的就爱上了 Eva， 当然也是因为 Eva 不断的在向 Geller 示爱。所以很多的观众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搞不太明白，就凭 Geller 啊，不，他长得不难看，那也不至于被这么一个大美女就这么疯狂的爱上啊，他是吧，他哪儿好呢？对，这就是关键点。 是， 好的，请刘毅继续讲。 嗯，好的。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小佳利用 Nathan 醉酒的时候偷走了他的房卡，调取他房间里的这个监控，因为 Nathan 可以就是以前也是监控着这个 AI Ava 这些 AI 的这个房间里。那么他偷看监控发现了这个在 Ava 之前的那几代 AI， 因为 Nathan 不是说 AI 只会越变越好，然后版本越来越新吗？那么他发现之前的那些 AI都就是怎么说被拆解了，被拆分了，比如说因为测试不合格呀怎样的，而且很多 AI 都有这个想要从这个庄园逃出去的这个念头。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特别震撼，一个也是一个女性的 AI 把这个门就敲那个门想要出去，把自己的手都给敲断敲烂了。 嗯， 对，就是他就发现这些 AI 其实是有自己一定独立意识的，他们就像人一样想要出去。那么他就想到了这个 Eva， 就是他觉得不能让 Eva 也是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想让 Eva 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他回头一看的时候呢，就发现精子躺在这个 Nathan 的房间里面。那么 Nathan 的，然后精子看到这个小佳进来之后，就给他展示了他自己是机器人的这么一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假的这个皮肤撕下来露出里面的机器。因为在此之前虽然立新老师刚才说了精子是机器人，但是在影片中这个小佳他一直不知道精子其实是一个机器人，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精子是机器人。 对， 对， 他只是觉得他是一个不懂英语的日本小姑娘。那么这一点就对这个小佳的震撼特别大，而且在这个 Nathan 的衣橱里面还发现了就是好几代这个 AI 的这个叫什么零件儿，应该说，因为只有一部分身体挂在他的衣柜里面， 对， 他就震撼，就非常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也是一个机器人，虽然他自己看得像人类一样，他可能自己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机器人，但他自己也是机器人。他甚至去这个 房间里面把自己的手割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机器这样的，就是快发疯了那种感觉。那么他在第六次对话的时候，趁断电的时候，就跟这个 Ava 说了自己的计划，让他第二天的10点左右断电，然后他会这个修改好程序，让所有门都开开，然后你就可以逃出去了。但可是呢，这个 Nathan 这么贼的这么一个老板，他就发现了小佳的计划，因为 Nathan 他肯定会知道这个断电的时候摄像头都不能用嘛，所以他早就安排好了一个用备用电池充电的这么一个摄像头来对他们的对话进行监视，所以他理所应当他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而且 Nathan 这个时候小佳也意识到了这整个实验的不对，原来真正的实验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图灵实验去测试他是否有什么情感，而是说艾娃就像 Nathan 放在迷宫里的一只老鼠，那么这只老鼠它会拼命的想要逃出去，它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在这个实验中是什么呢？就是小佳本人。小佳其实是像刚才立新老师说的 Nathan 特意挑选上来的，而不是抽奖抽上来的。他通过这个蓝皮书的搜索引擎知道了小佳很多很多背景信息，包括他父母双亡，没有女朋友，生活很孤单，特别宅男，对这些信息，包括甚至包括了这个小佳喜欢的这个女性的类型，他按照这些类型去做了 Ava 的脸，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小佳量身设计的这么一个实验，小佳只是其中 Ava 想要逃出去被利用的这么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说Ava 要利用小佳逃出去，如果 Ava 能够利用小佳逃出去，那么就说明 Ava 它具有一个非常智能的独立的智慧，或者是这么一个思想体系，那么这个实验就说明这个结果就是成功的。那么 Nathan 呢，自以为阻止了他们的这个计划，不过小佳其实早就察觉到 Nathan 的这个智商这么高，对吧，他其实早就修改好了这个程序。那么10点一到，断电，大门打开， Ava 就从他的密闭房间里面就走了出来，然后就走到了外面。那么 Nathan 的理所当然是要想阻止 Ava 跑到外面的世界去。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精子突然出现了，而且他手里拿着一把这个刀。那么 Ava 和精子同为人工智能，他们两个之间应该会有一些特殊的语言交流方式。那么这个 Ava 在精子的这个耳边耳语了几句之后，便随即开始跟 Nathan 展开了一场这个搏斗。那么最后这两个机器人合手把 Nathan 给杀了，而是毫无感情的杀。如果看过影片的话，会发现他们就非常平静非常冷静的把刀刺到了这个 Nathan 身体里面。对，那么在 Nathan 倒地失血过多身亡之后，这个当然小这个精子在搏斗的过程中被 Nathan 打掉了下巴，也失去了这个运动的机能。那么只有 Ava 他最后到了这个 Nathan 的房间里面，给自己贴上了这个人类的这个仿真的皮肤，戴上了假发，穿上了衣服，像一个真正的人类走出了这个房间。然后面对被困在房间里的这个小佳来说，就非常的看都不看他一眼了，冷面相待。因为小佳只是一个工具，他现在已经逃出来了，那么小佳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的用处了。那么 Ava 就这样从庄园里面逃了出来，然后坐着直升机到了他心所向往的那个十字路口里面，真正的融入到了社会里面，没有人发现他是一个机器人。对，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我说，当故事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会细思极恐，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演到最后，特别是刚才刘毅谈到，当精子和Ava 把刀毫无表情的刺入到 Nathan 身体里的时候，刺入到的是 Nathan 的要害部位，大概是肝的这个部位，这基本上是一刀毙命的。就是两个人很冷静的用这种方式杀掉了他们的主人。不论是这个精子还是 Ava， 他们在杀掉他们的这个老板，真正的老板大 boss Nathan 的时候，这两个人毫无表情。如果说是人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感情会很丰富，他会震惊，他会惊恐，他会有负罪感，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他会这个怎么说呢，他会考虑 情感上的波动 怎样脱罪，对等等。但是 这两部机器没有，他们是机器，这个时候他们又是机器了。这就是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非常震惊的一面，就是我们在以往看到任何的惊悚文学、悬疑小说、侦探推理小说的时候，我们都把情感加了进去，尽管有时候本格派的情感好像相对于社会派稍微弱一点， 嗯， 但其实还是有情感，因为那里面全都是人，你是人，那么你情感是你必然要有的。 是的， 即使有的人外人会别人会说他啊，你这个人好冷血，这只不过是一说，并不等于他的血真是冷的，他的血也是热的而已。好，但是在这部影片这部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两个嫌疑人，两个犯罪嫌疑人，两个凶手都是机器，他们面无表情，一点都没有负罪感，他们都没想到这一切，对，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想是加了引号的，也就是说 Nathan 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没给他们设计安装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在科技上这个东西叫什么啊，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最早的始于二战期间，一位叫图灵的伟大的科学家。那如果我们看过那个本尼迪克特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对， 什么密图灵密码 啊？对， 对， 就知道图灵在当时那么当，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即使是一个哪怕是北航的，或者是北理工的，或者是北大的本科的计算机系的学生，也会嗤之以鼻。哎呀，这叫什么？这个太简陋，太原始。对，因为那是人类开始认识人工智能最开始的状态，这是图灵告诉我们的，带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发明，一个伟大的发现。那么在几十年来，其实人工智能一直在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其实是越走越快的。 嗯， 到了今天，我们知道若干年前，在立新上大学的时候知道了卡斯帕罗夫大战深蓝，结果呢被深蓝打败了。其实卡斯帕罗夫并没有完全败啊，他还赢了一局，好像是，我要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他靠什么赢的深蓝？就是深蓝有计算能力，深蓝把所有的棋谱都背下来了，都在他的电脑里面，但是深蓝没有学习能力。 嗯， 而卡斯帕罗夫有，他是人，所以说他会设一些骗局，这些骗局是以前原来的那个深蓝固有的程序里面没有的，所以深蓝就凌乱了。但是若干年之后呢，阿尔法狗和李世石和柯洁进行了同样的两场大战，结果阿尔法狗完胜。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大踏步的前进，也就是说阿尔法狗比深蓝要牛得多得多了。对，就是阿尔法狗他会的是什么？他学会了学习。 嗯， 不管你李世石还是柯洁，你这当中有变招，你突然之间不按牌理出牌了，没关系，我现在就学，学完之后我就活学活用， 现学现卖， 我就用到你身上，把它打败了。 是， 所以今天来说，很多人就讲说，对于人类而言，对人类，对于计算机，对于机器而言，智力已经不占优势了。那么什么还占优势呢？就是除了智力之外，什么还占优势呢？情感。所以 Nathan这个人诛心的地方，或者说这个人很讨厌的地方，甚至于我们会像一些就是哲学家、人文科学家会有对他有指责，就是你在挑战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一点上，他想让机器人具备情感。能不能够设计一个机器人用他来聊这个 Geller 这样一个钢铁直男，让 Geller 陷入到Eva 给他编织的这样一个情网里面去，不能自拔，然后就真的丧失了人的理智。因为人的理智说我不可能爱上一个机器啊，结果他就真的爱上这个机器了。 对， 因为他认为这个机器爱上他了，所以呢一直在 Geller 一直在和这个 Nathan 两个人其实是一直在斗法，一直在互相之间比拼心术。因为 Geller因为他爱上了 Eva， 他肯定就在想，这是不是 Nathan 设计的？ 对， 他设计的 编程编好了， 他要玩我，对，所以他觉得那这样的话，那我太那我就太我太惨了，对吧？所以他就跟 Nathan 就问说你是不是设计了这个？当他得到了确定答复说没有，我没有设计这个的时候，他就义无反顾的，继续和 Eva 进行着这样的感情。 他就认为这个 Eva 是真的是自己决定想要喜欢他的。 对，对，这个骗局的始作俑者是 Nathan， 是 Nathan 设计的这个大骗局。Nathan 认为他在，他是灵长目之首，他是人类，他在金字塔的塔尖上，他傲视一切，不管是 Eva 还是那个精子，还是他的员工这个人类 Geller， 都是他的奴仆，他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所以他设计了这个骗局，设计的骗局的目的就是想说证明我的机器人能不能有情感，并且这个情感能够骗过人类。结果他真的赢了，但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站在金字塔塔尖上，他设计的这个 Eva 已经有了人类的智能，所以 Eva 也能制造骗局。这当中就是 Eva 和精子两个人制造了一个共同的骗局。精子是不会说话的，但是并不等于精子没有智力。从头到尾，这个 Nathan 和 Geller 的谈话精子全都听进去了，他都记住了。你知道他怎么和 Eva 之间进行交流吗？这两个机器人在私下里面暗中密谋的，无非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这两个人类，这两个坏人类，在他们看来，这两个圈进我们的人，囚禁我们的人类，把他们骗过去，然后我们跑出去，跑到外面的世界去，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结果呢，他们就成功了，就是真的是人算不如机器算啊。Nathan 算来算去，最后把自己搁里边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 Eva 利用，就是 Nathan 给他下的这个指令，让他去聊这个 Geller 想家。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把自己的私货藏进去了。我是在聊你，没问题，我是按老板的意思。但我按老板的意思聊你的过程当中，我设计了我逃跑的路径。也就是说让 Geller 为我所驱使。所以说真正打败，我认为啊，不是智力上输给了机器，真正打败人类的其实还真的就是人类独有的情感。因为情感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但是如果你要说人与人之间交往最基本的是什么，比如说是诚信，相互之间以诚相待。可是无论是 Nathan 还是 Geller 这两个，这里面的居于金字塔尖的人类，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做到。首先是 Nathan 玩了 Geller， 给他设计了一个骗局，其实这个整个局就是为他设计的。 对， 直到最后 Geller 才明白。而 Geller 呢， Geller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过程当中本来让他去测试这个机器人，结果他认为这个机器人就是个人，他爱上他了。爱上他之后呢，于是他有了私心，转回头来他就反咬了他的 boss， 他的老板。而且他自己他是程序员，他当然知道怎么让这个别墅里的所有的这些 门都 打开。对对对，他认为他可以和他心爱的这个机器人奔向美好的明天，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对，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被对方玩了，他被对方耍了。但是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你会多多少少有点同情，或者替这个Geller 感觉有点惋惜，他被关在里面，然后就发狂一样的捶着门那个样子。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其实是个预言，很可笑吗？人类设计的机器人，结果最后机器人出去了，把人类锁在里面了，就好像说人类设计了动物园，结果有一天狮虎山里面全蹲着全是人，而狮子老虎都出去了，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这是一个反讽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影片带给我们的这个思考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尽管这个影片尽管从演员来说只有四个人，而且呢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导演加兰他有点使命感，就是其实我们看那个湮灭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 对对对对对， 他老在考虑的是哇，他的想法非常宏大， 哲学 哲学，人类的未来 对人类的未来 对 预言 他这里面 就是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机械机比那个湮灭还要典型，因为它这里面后来我查了一下，所有的人物的名字都是有来历的。 嗯，对， 别的不用说，就是艾娃。艾娃是谁呢？艾娃是夏娃，是上帝制造 的 第一个女人。 对 对对，尽管这是宗教没有问题，因为她是外国人吧，对，她信这个。好的，那么但是带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考，就是她是要从人类的最原始最早的那个时候，人类的文明的初始最早的那个曙光照向大地的时候，就人类已经真的成为金字塔的塔尖灵长目之首，到现在他认为人类所面临的危机要更加的巨大，而且这种危机是潜在的，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不出来的，你不会相信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去爱上你的电脑啊，当然你是爱上你电脑了，但是你是觉得这个电脑是给你带来 一个物品， 对，给你带来工作上的便利 的， 对物品的喜爱，你不会把它当成一个人。 嗯 ，OK， 但是有朝一日，如果这个人类面对有智能的机器，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是天方夜谭，总有一天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一定会有 Eva， 一定会有精子走到我们面前的。这个时候你想好怎么去应对他们，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设计和生产制造这些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想没想过我们人类的那些在自视我们很高端的那种情感，但是这当中的比如说自私啊，比如说卑鄙啊，比如说忘恩负义啊，比如说背信弃义啊等等，这些坏毛病会不会也带给机器呢？好的，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这儿，不多聊了。那么最后还是准备要给大家放一首歌曲，但是这部影片没有主题歌，后来我想了想找了一部，就是另外一部斯皮尔伯格的叫做人工智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给大家听一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午夜侦探社就到这里，感谢小爷刘毅，也感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追案组，我们的微信公号。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魔力 X 档案，大家继续收听。 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老公，我们这。